我们在讲啊，那个牲畜啊，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做预告啊？其实之前放假之前，我记得也讲过，这个 chapter 就是这一段，牲畜啊是比较难懂一点的啊。不过我刚刚躺在那边晕眩正常那边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讲这个。我觉得应该我现在这样讲的话哦，你应该可以听得懂。我们反正先把经文啊。翻到那边，他说：“阿难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次啊。阿难，汝常晨朝啊，以手摩头啊，每天早晨啊，佛陀就有吩咐他这些出家的弟子啊，每天呢、啊、要用早上啊，要用手去摸自己的头啊，去问问自己啊，为什么剃光头啊？为什么出家呀？那么有没有遵守出家人该遵守的戒律啊？哦、啊，等等，有没有用功修行？”那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啊？所以他说啊，他就举这个例子啊，那么更能够 relate，right？他每天日常生活，所以他说，你每天早上用手去摸头，你觉得啊，你用手去摸头这个摸啊，所知啊，你去摸头，这个摸啊，就是这个去触嘛，你去摸的话，就是这个动词，right？这个动词你去触摸，所以你会有感觉。啊，那么谁为能处？到底谁是那个能处？什么叫能处？就是能感觉到，能感觉。比如说我去摸你，我啊应该是能处，你呢就是所处，我是那个去摸的那个人，所以我会有感觉。我摸你啊，其实现在摸啊有两种情况，我啊去摸一个书本，那么我是能，那个书本是所，我有感觉，那书本没有感觉，这个很容易就懂。那么今天呢？好，我啊去摸你，我也有感觉，你也有感觉，但是这也是可以成处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就是我去触摸你，我感觉我触摸到东西了啊。对于我来讲，你反正你是不是友情不重要，我就摸到了一个东西，而你本身呢，你感觉你被触摸到了，这个其实不打紧。总之呢，不管是你啊。今天不管是 Linda 还是外面旁边的一本书，对于我来讲都是外面的一个物件。我不管你有没有知觉，那书有没有知觉，对于我来讲我都摸到东西了。我就是能，对方是所，这个部分很清楚。上次我们就有提到，那佛陀啊，他在解释这个例子的时候，照理讲应该是说，哎，阿难去摸他的衣服或摸其他人的头，但是不是哦？他现在用的这个例子是阿难自己摸自己的头，就是我们自己啊。去摸自己的头，所以他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能啊，这个去能去摸人家东去摸的那个物件啊，到底在哪里？是在你的手还是在你的头？其实你现在是用手去摸自己的头嘛？照理讲啊，那个能应该是说在手，那个手是采取主动，你的那个头是被动。那么佛陀就讨论啊，他说如果这个能啊，这个能处。或者是能觉，他说如果是在手的话，就是如果 simply，你看现在的物件有什么？每次我们都说，你一定要去想想看，现在的场景里面有哪几样东西？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这样讲？到底现在的场景有什么？你现在很清楚吗？一个是自己的手，一个是自己的头，以及呢这整片虚空。好了，他就问你，现在手摸头啊，那么这个触？这个触觉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？那么现在就讨论喽，是从手单独生出来的，生出来的不是生出来，从手单独生出来的，还是从头单独生出来的，还是手跟头啊共同作用所生出来的？这个啊，就是现在开始一一讨论喽。他说，如果这个触觉啊。是从手，simply 就是只是从手生出来的，那你头应该没感觉吧？因为就只是有手有触觉。他说，如果就是 simply 就是手而已，手生出来的啊，就是从能这边生出来的，那所应该没知觉。但是你现在所，你的头有没有知觉？有啊。所以呢，他说，若在于手，头则无知。如果你说啊，这个触觉是单单是从手生出来的，那你头应该没感觉啊。那你头现在有没有感觉？ 你头是有感觉的，所以他告诉你，所以头应该是没感觉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嘛，所以没有办法成处，云何成处？成不了处啊！你头应该要无知，但你头现在有没有知觉？有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触觉是没办法成的。那倒过来讲，那你就一定也听得懂了。如果说这个触觉是 simply 是头产生的话，那你手应该没有知觉啊？你现在手有没有知觉？有啊。所以云何名触呢？你怎么能说它是触？因为你手有知觉啊。所以单独是手生出来的，或者单独是头生出来的都不对。你说，哎呀，那我知道了，手跟头啊，他们共同生出来的都有，他们两个都有触觉。那现在就要讨论了，这两个触觉啊，是 jointly 是同一个触，还是不同的触觉？如果说是不同的触觉，照理讲应该要是不同的触觉嘛，应该你去摸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跟你应该是不同的体嘛。所以你看，他说如果各个有，手也有触觉，你的头也有触觉，则如阿难应有二声，那你是不是一个阿难有两个体？因为你用手去摸你的头，哦，变成了一个触，手也有触觉，头也有触觉，就好像我的手去摸 Linda 的头，那我也有触觉， Linda 也有头触觉，那但是 Linda 跟我不能是同一个人啊，我们应该是 separate 的个体才对啊，这才能够成这个触的定义才能满足嘛。所以他说，难道你阿难有两个身体吗？所以手跟头，自己的手跟头两个都有参与在这个触里面，这个东西其实不能成立、哦、所以只是头也不能成立，只是手也不能成立，头跟手两个一起发挥这个作用也不能成立。你说好了，那我就说，哎，不管，如果若头与手一处所生，就是说我就硬要说头与手就是一个处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不是分开的，就是一体哦。手跟那如果这是一个触，它就是一个体啊，那就一个体，手跟头同时成触，那他就告诉你，若一体者触则无成。如果你用这样一体的这样子一个定义的话，那这个触啊跟触的那个 definition 是有 conflict 的，因为触就是要两个 separate 的物体互相触摸，你这边讲两个一体的话是不行的。如果你说有二体的话，又回到刚刚的来讲了嘛，到底是头是能触还是手是能触？那你难道你说唯一的现在是怎么样？我手跟头 jointly 就是这个触觉，那对方那你在触谁呢？难道是触虚空吗？如果你触虚空，你应该也没感觉，这触也无成，根本就没有感觉，你触虚空没有物件啊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今天啊，他就用手去摸头的这样子的一个 case 来证明，其实觉触与身，就是见闻嗅尝觉的这个觉触啊，就是这个觉这一个 function 这个动作或者这个功能啊，你可以感觉的这个功能，还有觉去感觉什么呢？外面那个触，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触。以及你的身体，你身体是不是去感觉？身体是能嘛？能感觉那个触呢？是所感觉，那个觉就是中间的那个动作那个功能。所以这整件事情根本没办法被发生。他就告诉你，这个触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，根本不可能发生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这整个事情是虚妄啊。哦，本非因缘，非因缘什么意思？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某一个东西而生出来，没有东西可以把它生出来，也非自然、嗯、因为你有没有感觉到非自然呢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事实上你真的有感觉到它发生了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它其实没有发生，是你的业力让你感觉它发生了、哦、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在讲触。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也就听懂了哦，就是告诉你，反正这个触呢，横竖不可能发生。好，那么我们有讲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还要讲义。如果讲义呀、啊，一定要先把义这个法尘先把它搞清楚。法尘把它搞清楚啊，我上次是有跟你讲，要你去复习那个义入本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一段。 知不知道在哪里？我啊，是在看易冠，易冠呢是613页。你们是不是有人，大部分的人是在看梦参老和尚那本书？有没有人能告诉大家那是哪一页？谁能讲出来是哪一页？跟大家提一下好不好？那个是六入的最后一个 section。阿难，譬如有人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，懒沉思意，失意为忘。谁找到了那个 page 可以讲一下吗？不会都没有人找到吧？还是你们都看别的书吗？ 应该是507页。 好，那个 Jennifer 找到507页，你们如果至少看这两本书其中一本，就先找到这个经文。这个很重要哦。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？就是要 make sure 大家真的知道法尘是什么，色声香味触法啊。色尘很容易，就是外面的明暗嘛。那个声呢？声是不是动跟静？我们有说过，你这个怎么行数都把它背起来了吧？讲了这么多次，行不啷就那12个字啊，用猜也就是用去逻辑推都推得出来。耳朵的声音呢是动静，眼耳鼻，鼻子呢？鼻子是什么？你鼻子通的时候可以闻得到吗？塞住了闻不到，是不是通色？舌呢？舌是不是你尝得到味道的时候有酸甜苦辣？尝不到呢，就是淡，所以是甜淡。眼耳鼻舌身，身体呢？身体是不是你要这个合，是不是合在一起？你要东西合在一起，你要跟它合在一起，你才摸得到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就离是不是分开了？所以是不是明暗通色，然后是甜淡眼耳明暗动静通色甜淡合离、哦、我也没有在看书，我也是自己这样推出来背，我也背不了，可是推就推出来了。最后啊，就是这个触、哦、外面的法尘，法尘啊，他用了一个比喻啊，一定要跟大家讲懂这个比喻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喻，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。法尘是什么？第一步啊，你要先定义好法尘啊。我本来以为大家都知道法尘是什么，后来呢，我给上海的班上啊，上完才发现好多人跟我就不搞不清楚法尘到底是什么。有人以为法尘的法就是万法啊，就是这个万法的尘啊，就是你跟万法接触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的定义哦。法尘你还真的得搞把它搞清楚到底什么意思。法尘啊，是不是我们的意根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吧，不要讲意根，我们的意识是不是要去接触法尘。法尘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就再重申啊，它到底怎么 work 的。法尘啊，它如果比较，它的比较，因为我们用简单的定义，就是说你前面啊五尘，色声香味触曾经发生过，你经历过那五尘，你接触到的那个五尘，那么有讯号进来，你接受到了这些讯号，所泄落下来的影子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，我看到一个苹果，那么这个苹果是不是那个色尘？我看到了苹果之后，不就结束了吗？我可能把头偏到别的地方，那苹果就没看到了嘛。但是我刚刚看到了这个苹果，或者苹果被吃掉，苹果没了。我刚刚看到苹果这件事情啊，就在我的记忆之中烙印下来了一个影子。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法尘，这苹果还在不在？其实早都没了。但是我都一直会记得这个苹果，看到了那个苹果，或者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音乐啊，这个音乐，这音响已经结束关掉了，但是这个音乐还在我脑海里面回响。啊，我刚刚闻到了一个很香的檀香的味道，其实檀香已经烧完了，我走到了另外一个房间，但它那个味道好像还在我的心中，我怎么仿佛都还感觉我还可以闻到那檀香呢？当我想起的时候，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会被记录下来，会被那个影子会被留下来，就是前尘泄落的影子。这所有我曾经发生的事情已经结束了、哦、因为发生的当下就马上结束了嘛，已经结束了，那个檀香也被烧完了啊，我吃的这个苹果也吃完了，那甜美的味道也结束没了，早都刷过牙了。但是你或者你刚刚摸到了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绸缎， 这些东西都结束了，但是所有的一切感觉历历在目，这个就是法尘。你会去回想，你的意识心会去回想啊、哦，但是 unfortunately， 你回想的不见得只是很美好的，还有很多很 ugly 的东西啊，还有很多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啊，因为你每天到外面的受。色受想行识，你受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，泄落下来，曾经发生所有那些影像泄落下来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尘。所以你的意识心，你那个小脑袋啊，你的意识心其实去 access 的就是那个法尘。你可以看啊，我今天啊看到了一个苹果，或者我用一个更其他的方法，我今天听到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古典乐，好舒服哦，或一个很棒的爵士乐。我听完，我一听到这音乐，其实我第一个 reaction 是什么？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好喜欢，哇，这个音乐好舒服，让我好舒服，好好听哦。或者哇，这个是一个噪音，哎呀，好尖啊，这个是那个金属器，这个声音，我听了好不舒服哦。其实这是第一个反应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舒服或不舒服。你让你感受，你的感受是舒服或者是不舒服，这个东西就叫做受。但是第二个，你看听完的那个 moment， 其实就是说我很舒服。第二个 moment 是什么？你的意念才开始 kicking 进来动作。你的意念干嘛呢？你刚听的那个音乐是不是就在法尘里面了？你的意识就去 access 那个法尘。去 access 那个法尘啊，那么你才会去分析说，哦，这个是古典乐，这个是爵士乐啊，这个音响好好，这个声音的 quality 真棒，这个就是法尘啊，你的意识去攀那个法尘，然后再加以分别，然后你的意识会去分别，之后呢，你就会做一些决定，要做一些事情，这样有听懂吗？你看，其实分两步哦，第一个先受，受是什么？你的耳朵听到了一个交响乐，或听到了一个那个汽车喇叭声，是个噪音，你有感觉，你感觉舒服或不舒服，这是第一个受。之后呢，你的意识会跳进来，第六意识，你会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一个什么声音？啊，我发现了，原来噪音很可怕啊，这噪音很不舒服，我要赶快走啊，或这个音响发出这个音乐很棒，这是谁？哪个作者？等等，这个是你下一步的动作哦。所以你看啊，法尘是什么？”前尘泄落下来的影子，这个就叫做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啊，去攀援的这个法尘叫做妄上加妄。因为你的色声香味触学到现在，不就已经告诉你全部都是虚妄的吗？外面的明暗、动静、通色、恬淡、和离，这所有外面的这一切，所有这些有为法，不都是虚妄的吗？那法尘呢？是这些虚妄曾经一闪而过的这些虚妄下，它还留下了一个影子。它原来的东西就已经是假的了。那么再留下来那个影子，不就是假的中间之后才再留下来是妄上加妄，是假的东西之后再 copy。原来就也是假钞了，那现在这个东西是假钞之后再印一个再 copy 二次假钞。我们的那个意识心就是在 access 这个法尘。所以当然你的意识啊，所 access 这个东西是妄上加妄，你的意识心所做的那个分别是很可笑的，就去对着一个根本已经不存在的东西，它所还照下来一个影子，那么你在那边妄加分析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们会一直沉浸在这个妄想里面，你更不会觉得它是假的哦，明明是已经发生过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哎，没办法，我就非要去攀援。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法尘。那么法尘它是怎么形容的啊？这一段我觉得讲得很棒，就每一个人你一定要把这一段给弄懂。他告诉你说，阿难啊，譬如有人劳倦则眠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累了，你就去睡，睡熟便悟。你睡得大概差不多了，稍微补个精神，你又起来了。你不要把它想成说一睡睡了6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睡了一整天，然后醒来又一整天。它这个啊，就是一会儿去睡，你就想着你去坐飞机吧， 如果已经挤在那个小小的位置里面啊，可能是一哇 very crowded 的一个经济舱好了，你在那边整个缩在里面，你根本没办法睡着，可是真的好累哦，你可能眯过去，眯了大概三五分钟、15分钟，然后又醒，然后稍微睡补充一下又醒了，醒完之后又不舒服，之后又进去睡觉，又睡了15分钟又起来。你去这么样去想，它不是一个长久的睡眠，所以它就劳倦则眠，睡熟了便悟就起来了，一会儿睡着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睡着一会儿起来啊，一直在这个睡着起来睡着起来，睡着的时候啊，他会做梦，他一睡着，这个人很好玩，他一睡着啊，他就做梦啊，睡15分钟他就梦了15分钟，哎，起来了呢，当然是不是那个梦境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个人呐、啊。他会去回想，他刚刚在梦境之中发生的这个，他在睡眠之中发生的梦境到底做了什么梦？哇，中了一张乐透，他就拼命的去想，拼命的去想那张彩票的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？那你去想那个数字干嘛呢？第一个已经是梦了，这梦的都是假的了，你还要去回去，回过头去想那个梦境里面到底哦，那个彩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或者说我踩到一坨狗屎，我就把鞋子拼命的洗，然后还去想我那鞋子到底洗干净了没？哦，就是这意思。他说懒沉思易，失意为妄。他说啊，你如果去回想那个沉啊，这个沉其实就是法沉。法沉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梦境。他说你去回想那个梦境，如果你记得住的话，就哇记得那个彩票叫什么的话，那这个就叫做易，你能够记得住。那么，如果记不住，时隐时在都记不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就叫忘。一个是意是记得，另外一个呢是不记得。但是你去看，这整件事情都是假的啊，因为在梦中你睡着了，你进去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啊，他是怎么去形容？他就告诉你说啊，我们一直在外面呢，眼睛看到东西呀，你是不是在你的五根啊正在非常活跃的时候啊？眼睛看到东西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香味啊，舌头尝到了什么什么酸甜苦辣等等，手摸到这些啊，它就好像在那个梦境，在睡觉的时候发生这所有的事情，都所有的都是梦境，假的嘛。等到哎这些事情全部夜深人静全部结束了，你躺在那里，哇，这个时候你开始脑子去回想刚刚碰到谁讲了什么话，早上干嘛干嘛干嘛。这个就是你都从梦境醒来了，你还要去回想那梦境里面的内容。哦，这个就是佛陀。那有的时候你记得，哎，刚刚那个人跟我讲那句话，哎，我好像记得中间讲了哪几个字，有些不记得了。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记得，有时候不记得。这个就是佛陀用一个非常鲜明、很有趣、很写实的方法在比喻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意念，你的第六意识去攀援法尘。哦，那么他就告诉你，这个法尘啊，叫做生。住意灭，你是不是去？你看嘛，你要去睡，你是不是去睡觉？你累了，你就进去嘛，做梦。你看你做梦是不是会有一个梦开始出来？出来之后呢，是不是这梦会发生嘛？最后呢，是不是会变化结束？那个梦后来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是生住意灭，你醒来呢，同样的也是生住意灭。你醒来了，哦，有一阵子精神比较好。后来精神又开始不好了，最后呢，你又没力气又去睡觉了。所以你在醒的时候啊，或在梦境之中啊，这个其实都是生住意灭。尤其他这个生住意灭，就是在讲我们的梦境之中生住意灭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短，所以就取生跟灭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十二住有为相，你就可以怎么样也都背起来了吧？明暗。动静、通色、恬淡、离合，最后呢，生灭，十二诸有为相，你要把它记住啊、哦！视其颠倒，生住一灭，息息终归，不相越举，称意之根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尘啊，全部都被吸纳。啊、哦，变成就是说归纳在这个法尘，都变成这个法尘，而且啊，这些法尘啊，生生灭灭，井然有次，啊、哦，完全不会互相越矩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完全没有缝隙啊，全部都井然有次，排列非常好，一个都不落掉， 哦，他说这个啊，就是啊，我们的一根呢、啊、会去攀援这个法尘。好，所以他先帮你定义好。那么他说啊，其实啊，意与劳都一样了，都是菩提瞪发劳相，其实都一样。什么叫瞪发劳相？你眼睛是不是瞪那个虚空？虚空就开始起那个飞蚊症。他说都一样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、啊？下面这一段也特别重要啊。下面这一段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而且这个地方啊，你一定要听懂啊。他说，因于生灭二种妄尘，是不是就是生住意灭啦？就是我们所有的法尘啊。他说，就是生灭就代表法尘，所有的法尘啊，它都集之居中，就是在这个法尘，你就把它想成有个地方啊，就这个所有的法尘都井然有序，一个不落的去排在这里面。那么，什么叫做这个？然后这个知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的意根啊，是不是见闻嗅尝觉知？我们的意根是不是会知道？它会明白吗？他会分别吗？他就去 access 这个法尘，那么他吸错内尘，然后他告诉你啊，这个意根是什么状况？他吸错内尘，你记得哦，他是吸错内尘哦，内尘就是这个法尘，意根他不去攀外尘，他唯一攀的就是这个内尘，就是这个法尘，所以你要去把这 step one two three 你要搞清楚，第一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去攀外面的外尘。眼耳鼻舌身啊，对不起，眼耳鼻舌身就前面的五尘去攀色身香味触是外尘，那么泄落下来的影子就变成了这个内尘。你的意识啊，只去攀内尘，内尘就是这个法尘。这样讲应该就听懂了。而且这个意根啊，有个很厉害、很特别的地方。如果你的见闻逆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你，他说你见闻逆流，就是其实因为四个字，所以他就把你弄得很短。其实他的意思是见闻嗅尝觉，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要向外攀去攀外尘？他说你这些眼耳鼻舌身啊，见闻嗅尝觉，如果你想逆流。顺流跟逆流的差别在哪里？顺流啊，就是顺着往外去攀，因为眼睛本来就应该去看外面的色相嘛，这个是顺着流，啊，就顺着它本来会发生的方向。那么逆流是什么呢？逆流是倒过来，哦，眼睛想要去往里面攀，也就是说你前面的色身香味触想要，你看你的色跟受啊，想要往你的想去攀。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睛只能看到外面的色相，你的眼睛哪看得到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，如果你的见闻嗅尝觉知想要逆流啊，是不可能的，流不及地，你流不到这个集之居中的这个意根的这个地，这个地讲的就是我们的意根。哦，所以他告诉你意根啊，他就形容意根给你听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意根他说明觉知性，这个觉就是知啦，就是知道的意思，重点在知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知性哦。这个知性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意识。所以你的意识能够攀援内尘，就是这个法尘啊，去做很多的分析，去做很多的分别。那么，但是你外面的那些眼耳鼻舌身啊，是攀不进来。所以越里面越 powerful， 你的第六意识有没有办法去攀第七意识？也攀不到啊，第七意识也没办法去攀第八意识啊。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《楞严经》之前有学过嘛？说那个能生诸缘，但是呢，缘所宜者，有没有人还记得这一句话？就是说第八意识能生前面，但是前面的想要反去攀援第八意识攀不到，只能往外攀，没办法往内攀。他说这个就叫知性。他说这个觉知性啊，这个知性啊，如果离开了这个寤寐生灭二尘，就是离开了这外面的这个法尘，也就是说这个觉知性，如果离开了这个法尘的话，毕竟无体，所以你的意根啊，必须要跟法尘啊共同作用，你的意识才能分别，否则你分别啥呀？你如果法尘啊的 database 装法尘的 database 里面是空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的意根啊形同虚设， 根本没有办法作用的。如果你这一辈子生下来，你自己去 imagine， 眼耳鼻舌身意从来没有接触到任何东西，你这个意，这个法尘的 database 是空的，请问你意根如何作用？你作用不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你眼根是不是必须要有色？我们这就讲的那个十二处嘛，你的意根也必须要配上法尘啊，才能作用。所以如果这个两，你这两个啊，彼此没有对方的话，毕竟无体啦，知性没有了，这个生灭二尘是无体。其实生灭二尘没有了这个知啊，或者说我们讲的意根也是无体，所以这两个要共，要么就共同存在，要么就是两个都不存在。哦，这个地方啊，我想今天这样复习应该就够仔细，你就听懂了。所以他就告诉你啊，后面呢、啊，我们这边就不，我看看啊，我看需不需要再复习啊？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非物昧来，非生灭有，不出根，亦非空生，何以故？这个东西啊，我们上次就讲过了。其实它就是在告诉你，法尘如果没有你的根，你的意根形同虚设，一样的，你的意根如果没有法尘，根本就没有在作用，你甚至也不会知道你有意根这样子一个东西，一个意识心能够做分别。所以他就告诉你说，其实这个东西啊是不存在的啊。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我们就今天不再复习，不然根本讲不完了。我们刚刚已经把法尘复习了，就你非常清楚法尘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，进到我们今天十二处的课文。深处后面是不是法尘？是不是告诉你一根跟法尘啊，这两个东西啊也是要同时存在。那么佛陀这边的方法是告诉你什么？他就告诉你法尘啊，这边的逻辑就是告诉你法尘根本没办法存在，因为法尘没有办法存在，所以啊，这整件事情就黄掉了，就是不可能你的意根去攀援法尘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法尘本身就不存在啊。希望讲到现在你那个注意力还够集中啊。他说你看阿难啊，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忌三性，生成法则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意啊，你的意啊，就是这个意识啊，你会去攀援那个法尘。法尘分成三种，一个是善的啊，就是好的事情；一个呢是恶的，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，一个是你喜欢的，一个是你不喜欢的，一个是好的，是坏的。无忌是什么？就是不好不坏 ，neutral。他说法尘啊，你的泄落前尘泄落下的影子啊，不外乎就是善跟恶，还有无忌啊，就是这个法则，就是法尘。现在就在讨论啊，这个法尘啊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存在？要是有办法存在，你就要找出啊，到底谁把它生出来的。所以现在这整段佛陀就证明啊，法尘是生不出来的。所以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讨论呢？就他就讨论啊，这个法尘啊，是不是从心，就是你的心，不管你讲意识心或真心，它是不是你的心所生出来？他这边讲是你的意识心啊，是不是你的意识心所生出来？如果是你的意识心所生出来的话，应该这样，先把这边讲完。这个法尘啊，为复即心所生，是你的意识心生出来的吗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，还是说离开你的意识心，还有那么另外那么一个法尘，有那么一个地方哦，生出了法尘。所以你就去想，这整个场景是什么？这整个场景啊，就是你的意识心，这个法尘，以及呢，你的虚空。所以这个法尘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？那是不是就是一则是从这个意识心生出来的，一则呢，就是意识心以外生出来的，这个虚空某一个地方生出了这个法尘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，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。第一个啊，他说如果啊，这个法尘是从意识心生出来的话，若即心者，法则非尘。你的意识心是一个有情有觉知的，如果法尘是意识心生出来的， 那这个法就绝对不是尘了，因为我们说尘的时候什么意思？这些外境是无情的，没有觉知的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是你意识心生出来的，你就不可能是尘了，那法就不是尘了，就不是我们讲的法尘了，非心所缘。因为我的心缘的是法尘嘛，那现在这个东西就不是尘了，所以根本云何成处？这个东西就打这个地方就结束喽。就告诉你，法尘是心啊，我们的意识心所生出来的这件事情，已经画叉叉，不可能发生。好了，那如果不是意识心发生出来的，一定是离开我们的心意识意识心哦，或离开我们这个身体啊以外某一个地方生出了法尘，所以现在就讨论，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呢？来看看，他说若离于心。别有方所，就是离开了我们的意识心哦，或我们这个身体别有方所，在别的地方生出了法尘啊，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则法自性为知非知。那么现在就讨论，那这个法尘啊，它藏在我们心意识以外的某一个地方哦，那现在就讨论这个法啊，这个法到底有没有知觉性？我们先说，先不说它是不是尘啊。就是我们去攀援的这个法，到底有没有知觉性？为知或者是非知？好，第一个讲，如果是知的话，如果这个东西竟然是有知觉的耶，有知觉的话，不就是你想想看，现在唯一有知觉的是什么？一定是个有情的嘛，那不就是别人的心吗？有知哦，有知，它可以知哦，知则明心啊，你能够知，能够分别啊，有觉知，而且能分别。那就应该是意识心啊，你就想说这个意识心啊，又不是我的意识心哦，因为刚刚已经说是离开我的心意识在外面吗？离开我的心意识在外面，而且它又能够有分别的功能，这个知嘛，知则明心，有分别的功能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意识心哎，又不是我的意识心，亦汝非尘。是一个意识心，但不是我的意识心，那不是别人的，那不就是别人的意识心了吗？同他心量，这样能听得懂吗？所以，如果今天这个法尘是离开我的心意识，在别的地方找到了，如果这个法尘分成两种去分析，第一种是说这个法尘啊，它是有觉，它是有知的，可以做分别的，这个法是可以分别的。不要讲法尘，讲法，这个法是可以分别的，那它就变成是别人的同他心量，别人的心意识了。那我怎么可能，我的意识怎么可能去攀援别人的意识？那不变成神通啊，对不对？那不变成说哇，可以他心通，或者去钻到别人的意识心里面去看别人在想什么？所以这个地方不对嘛，有人可以啦，但是一般普罗大众没办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对，同他心量画了一个句点，我跟你讲，那就不对了。那么你看，如果即汝即心，如果是在你的身上的话，第一个即就是在你的身上的话，即那就是第二个即什么？就是如果在你的身上的话，就是你的心。你看，如果是在外面是别人的身体、别人的心的话，你没办法去攀嘛。那如果是在自己的身上的话，哦，我们就讨论啊。你说是在我心意识以外，如果是在我的身体以外，那就是别人的心，你攀不到。如果是在我自己身上的话，哦，你说我意识以外，如果是在我身体的话，不就是我自己的意识了吗？不可能说我的身体里面有个意识，又跟我原来的意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云何汝心跟二于汝，就是你的意识不可能有两个心意识嘛。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听得懂？其实啊，它逻辑很简单。你如果稍微用功一点，把这边念熟，很快就念懂了。就是说，这一个法，如果是我心意识以外，那就在讨论它有没有觉，它有没有知觉，它有没有这个能够分别的功能。如果有能分别的功能的话，那它到底在哪里？如果是在我身体以外，就是别人的他心量，就是别人的心意识，我不可能攀援得到。如果这个东西是在我的身上，那其实就是应该是我自己的意识心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刚刚又已经讲，这不是我意识心啊，那不就是等于说我的一个身体来讲也有两个意识心吗？那这样更不对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画了一个句点，就是告诉你这个法。 是离我的心所有而能够是友情的话，这个东西已经画叉叉了。那么他说，那在最后一段讨论哦，他说如果啊是非知，好，那这个法如果是非知的话，没有知觉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你去想一想，我觉得这个逻辑好有趣哦。他说这个法尘是什么意思？法尘是色声香味触所遗留下来的影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定不是色声香味触，因为已经定义得很清楚了，它是色声香味触遗留下来的影子哦。那么这个法尘跟前面的色声香味触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当然也不是那个虚空嘛，因为有那么一样东西啊，不是说它存在吗？所以你看，此尘既非色声香味，这个离合冷暖的意思就是那个触啦，因为它要变成四字四个字四个字，所以它就把那个触变成离合冷暖。所以你看这个尘啊，他说这个法尘又不是色声香味触，也不是虚空，那请问你它在哪儿啊？你去看看这整个虚空，不就是只有虚空跟色声香味触吗？那这些东西都不是，请问它在哪里？总不可能在这个色声香味触以及虚空以外，不因人间更有空外，这所有人间宇宙 人世间以外还有那么一个法尘也不对啊。所以心非所缘，处从何立？你的心，他就讲到最后这法尘根本不存在。我自己觉得法尘这一段写得特别赞，我觉得那个摸啊，那个用手去触的自己的头啊，这边已经很犀利了。我后来念通了以后，我觉得哇塞，他这一段的那个逻辑真的很棒。而法尘我觉得更棒，你回去啊，你有空的时候多念几次，真的，他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破，告诉你法尘这玩意根本不存在。你的意识心感觉你去攀了法尘，他告诉你都没法尘，你的意识到在攀什么？你自己幻想出来，你自己以为有那么一个东西，其实根本没有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法尘啊，根本不可能存在，是故当知法，法则就是这个法尘。与心啊，与你的意识心根本没有处所，我已经证明了法尘没有处所了，所以你的意识心去攀法尘这件事情肯定不可能法尘发生哦。因为有讲过嘛，意识心跟法尘两个要共同存在，要不然就共同存在，要不然就共同不存在，那么现在已经证明法尘不存在，所以你意识心不存在，则意与法二俱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不知道到这边听不听得明白，我们今天上课先上到这里好了。我在想以后每次上50分钟就可以了，我不要上太多，这样我也不会太累，你们也不会太累，因为现在好多课，也不想让你们到最后上到那个疲倦疲乏不想上，这样也不好。我们呢，今天就把12处结束咯。